短的一分钟，还没来到我准时匆匆就上课。老师那么凶，请家长喝威风，搞得我被妈妈吹得好难过。隔壁班的小欢看见他好害羞，紧张地说我们能不能做个朋友。什么样的年纪，什么样的心情，只想要自由，妈妈别管我。十分钟，好短的十分钟，还没来到我准时匆匆就上课。老师那么凶，请家长喝威风，搞得我被妈妈吹得好难过。隔壁班的小欢看见他好害羞，紧张地说我们能不能做个朋友。什么样的年纪，什么样的心情，只想要自由，妈妈别管我。